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个中介转型会有错啊？ 咩中介转型？ 即係其實咧，我哋咪成日去聖 X 堡嘅，咁咧而家變咗兩款式啊嘛。 哦，係啊。 咁嗰個經理咧，就而家就冇喺聖 X 堡做啦。 嗯。 就變咗，而家佢變咗出嚟做咩？就做雞頭咯，做中介咯。 燈頭。 雞頭。 雞頭。 雞頭嗰啲叫做。 哦 ，OK。 係啦，咁樣 外圍雞頭。 系啦，外围系鸡头，咁我哋香港就叫鸡头啫。而家喺大陆叫外围啊嘛，咁样啊做外围嘅啲主持人啦，咁样嗰啲啦，咁嗰啲唔讲住。咁首先都系未讲，即系未起啲网友之前咧，我讲少少 拉下布 先，拉下布先。即系其实网友唔使咁急，我未决定加唔加价噶。即系其实加唔加价呢一样嘢咧，系睇四月啦。通常神山府咧就系三月至四月咧就会加我噶啦，因为以依几年嚟计啊。吓佢唔加我咧，我都唔会加你哋嘅。不特止，如果如果譬如好多网友买，咁其实冇好多网友买就薄利可以多销，咁我都唔使加嘅。咁呢排就好似 又多翻 回复翻少少啦， 正常啦。 即系其实唔系啊，其实买嘅网友唔多啊，系多咗网友介绍，网友再介绍网友朋友过嚟买啊。 哦，即系就系新客，新客 系啦。但系你话新客系多咗嘅，即系新客嗰啲全部都话，我系朋友介绍嘅，朋友介绍嘅咁样，咁所以我咪知咯。嗰啲唔系听众啦，咁 最紧要有冇包胶先？ 佢好少嗰啲， 系啊， 嗰啲好少包胶。 有机会叫佢哋包胶下啊嘛。 哎呀，嗰啲就唔系网友咧，就好难嗌噶啦。 哦， 啊，佢唔会同你讲牛哥前牛哥后噶嘛。即系网友买就牛哥前牛哥后，好似惊死你，惊死你。 哦，即系呢个都系纯粹好 professional 嘅。对，即系对坏嘅。 一讲到牛哥前咧，牛哥后咧，咁我就知道呢系网友嚟噶啦。咁其实咁嗰啲就好疏爽嘅，好即系唔使同你倾嗰啲，因为一讲到朋友嘅朋友咧，就算佢饮过咧，佢都好多嘢问你噶嘛。咁好多嘢问你啊，同埋好即系邮寄嗰啲嘢，佢又觉得唔系好方便啊。咁啊唔知道又好多嘢倾啲关于我要解决咁，佢嗰度我冇问题，我知道嘅。咁点解我要讲下神山父咧？因为咧。神山府原来转又转翻口味啊！ 哦， 嗱，我问咗啱啱咗我上个礼拜咧就再入货，咁咧就因为其实我接咗有几个网友同我讲话，喂即系味变咗啊，变咗，咁我问话效果有冇唔同咗咧？咁佢话效果都冇唔同咗，但系就 个味 难饮咗， 哦苦咗啦再 难饮咗再苦咗，咁我问咗系咪？配方改咗，咁我唔知噶嘛，咁我冇得答佢噶嘛。咁我早上個禮拜咧，我就去入貨啦。咁咁啱個太子嘢喺度喎，咁我問佢喂，好多我有好多網友講喎，咁樣咁跟住咧，嗱個太子係咪吃我唔知啦。佢話係你話你唔知嘅咩？我以為我同你講咗，因為咧原來咧佢咁講講法啦，引述佢嘅咋，佢話咧因為咧你成日飲開一隻咁嘅配方咧。個配方咧，你就會適應啊。咁其實咧，佢年齡或者兩年到咧，佢會轉一次配方。佢話而家呢一隻配方，咪你啱啱買嗰時候，因為佢睇下啲記錄啊嘛，咪你啱啱買嗰時候嗰種味道咯。咁我諗啊，係好撚難飲喎，開頭真係撚窒難飲喎。但係飲一下咗，佢都冇咁難飲。我就認為係會唔會係 自己習慣咗？ 習慣咗咧，又會純，即係你要純噶嘛。咁而家會覺得唔難飲咩？咁啱啱咧，即 又難飲。 我講呢集啦，我講呢一集啦，就啱啱飲咗包呢個批次嘅，哇！屌你咯，咪就買曬嚟，即就同以前嗰只嗰只苦一樣咯，一樣咯。 但效果係一樣嘅，其實 效果係一樣嘅，但 係 我覺得係反而好似係，即你覺唔覺得我以前飲神山苦個效果係好啲啊？好過有輪冇咁好啊，就好似翻以前咁樣。但當然啦。都會有少少信嘅。咁而家好似係好咗嗰啲嘅。我諗下呢啲，呢啲咪你唔好信啦。因為我自己，梗係其實我自己買嘅，你又唔贊嗰啲嘢，你唔好信啦。但係咧，因為咧，佢咁講咧，就係已經轉咗個formula啦。咁咧就個配方就用翻以前嗰啲。咁佢可能咁啦，一年就用翻第一隻，咁第二隻就用翻第三隻。 咁可能唔會俾你信啦。咁呢個方法啱嘅，我覺得 OK 喎。咁第二咧就係呢個保質期嘅問題啦。咁因為咧早輪咧就由其實上年啦，有個網友買咗好大批嘅，買咗30盒。咁佢飲唔曬，佢飲唔曬。咁講真啦，因為佢買嗰時候咧就一年貨仔嘅啫嘛，即係嗰個保質期一年貨仔嘅啫嘛。咁咧就佢到而家咧，佢仲剩翻10幾盒啊！ 哇， 係啊，咁咧就其實某程度已經過咗期㗎啦。咁佢問我問題大唔大？咁嗱，我粗疏嘅意見啦，當然啦，你最好就嗱講緊你咁耐都飲唔曬，我好難退翻俾你，因為嗰啲咩㗎嘛，係咪先嗱？我呢樣冇辦法啦。咁佢都唔使我退嘅，佢都唔使我退嘅。因為我可能以為佢係咪要退翻俾佢咧？咁佢都唔使嘅。咁我就可以同啲網友講下啦。如果譬如你真係過咗期嘅咁你網友你盡量將啲神山虎啲放喺陰涼嘅地方啦。咁其實就你只要唔會俾佢變壞就得㗎啦。咁你話藥力過唔過期咧？其實草藥咧就冇呢一樣嘢嘅。等於咧我哋嗰啲淮山杞子啊，嗰啲咩土茯苓啊嗰啲嘢啲草藥咧，其實係可以擺好耐嘅，可以擺超過，即係有啲人擺10幾20年添啦，呢嗰啲咁嘅山草藥，咁咧咁咪就擺就冇問題嘅。我最反而最驚嗰啲咖啡啊，咖啡會變質啊，因為佢係撈啲咖啡粉落去噶嘛。咁咖啡粉就有機會變質啦。 其實我又覺得冇乜所謂，你密封包裝嚟嘅。 係啦， 基本上佢嗰個所謂保質期，即係你去超市買包麵包，佢寫住。最佳使用期，因為過咗少少其實冇所謂嘅。咁尤其是即係麵包呢啲，你話易壞嘅，咁過兩三日都冇所謂。咁因為佢又會濕，又會滋養細菌嘛。咁但係如果你話呢啲藥粉包裝密封嘅，咁我又唔會覺得有問題嘅完全。 呢啲一定係一日呢啲網友會咁講啊嘛。只要鬧我哥你買咁講啦，就係、是、真係嘅。我都希望咧網友如果真係買咗啲過期嘅，即係買咗，可能買咗好大量，即係咁樣就飲唔曬。咁其實某程度，如果你上年買，今年嘅嗰啲嘢已經過期㗎啦，一月係過期㗎嘛，1月3號好似係。咁咧，你就盡量放喺啲陰涼嘅地方啦。咁樣 冇開過，我覺得冇所謂嘅。 其實效果就其實冇變嘅，因為草藥嚟嘅。咁我係驚嗰啲奶粉啊、糖粉啊，會嗰啲會過期啫。我就擔心呢啲啫。 密封㗎嘛。 啊咁樣。都要咁講㗎，呢邊就係條款嚟㗎嘛，係咪先？好啦，咁第咁呢一樣嘢啦，咁所以加唔加價嗰啲咧，都係其實都係睇三四月嘅，所以你大家都網友都唔使問住啊， 唔使咁衝動住。 因為上個禮拜咧，我哋唔出咗嗰隻節目話可能會加個可能嘅，都可能唔加㗎嘛。即係我通常我都會俾啲驚喜你哋嘅可能，咁我減啊，一定唔等會嘅，或者咩啊？即係咁嘅，所以網友其實喺價錢方面暫時唔使擔心嘅，就算我要加。我都會早一個月通知你哋嘅， 即係仲有一個月時間，最後懲罰。 你買，好意思，你個咪又買30盒嘅，咁你過期唔關我事啊，真係話聲俾你聽，真係唔好意思，唔關我事，我係應該提你嘅。 我都係嗰句啦，買定冇壞咯， 食壞定冇壞嘅，真係買定冇壞。 佢哋嗰啲沖劑點會過期啊？傻嘅 事。係咯，咁呢啲26嘅意見啦，不以我本人立場無關啦，即係我始終都要咁講，因為我覺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即係做人嘅嘢咧， 咁你咪俾假嘢人啊嘛。 係啦，我只唔俾假嘢人就得㗎啦。咁當然你 咁佢自己擺過期啫，佢擔心有問題啫。係 啦，咁 我就覺得冇問題嘅。 咁當然你呢個擔心係正確係啱嘅，係人都表要俾外資嘅市場買嘢。咁你個保質期過咗，咁我都會打個突嘅，我都會有少少腳窒住嘅，咁呢啲所以當然啦，網友要明白啦，係咪先啦？我賣俾你嗰時候唔係過期噶嘛。 當然啦，最緊要呢樣啦，係嘛？即係 你我應該提啲網友話你買30盒，你即係日日飲咁滯噶咯，你當佢保健產品咁飲啊。我可能以為佢當保健產品咁飲。 係啊，你初頭都話係可以即係一個星期飲幾包都得。 飲一包啦，又因為飲一半包啊，四分一啊咁樣。但係咁樣，原來佢唔係啊。佢又好似我哋咁做先飲咧，咁佢30盒真係冇可能用得曬嘅，咁樣即係咁樣啦嚇，咁啊希望網友知道啦，同埋個配方改咗，而家就真係好撚柒難飲啊，即係以前買嗰啲你會知㗎啦，咁你唔緊要啦，嗰啲你話你又飲得到，而家你真係好撚難飲㗎啦，即係你一翻轉頭嗰啲就真係，即係嗰種味道真係好似吞精咁咯， 咁你唔好問，你唔好問我， 你點知個精係咩味？ 其實我知點解㗎，因為咧我睇過嗰啲嗰啲網上面講咧，東格亞尼咧，佢苦撚好似精咁樣嘅，有人咁樣講嘅，有網友咁樣批評 精嘅苦味咁啊，我真 係。所以你飲過之後咧，你就知你飲過而家呢一隻啦，呢個批次嘅神山苦咧、你就吞過精啊，等於我聽 OK 啊，因為嗰種精嘅味道。其實我覺得係咩啊？可能醫型補型嗰類型嘅嘢嚟噶嘛，即係佢類似精嘅嘢，咁你就咪補充下啲精咯。我覺得係咁樣啊，可能有啲關係。嗱呢個我自己諗嘅啫啊，所以網友就不再係我嘅立場啊，咁啊，即係我只覺得係咁嘅啫。啊，你又唔好以為我自己喺自己 sell 自己啲嘢 ，OK？ 我唔會嘅，係難飲就難飲嘅。啊，好似啊，我唔會好似阿才子咁，喂，我啲。年糕最好食嘅，我啲係最好食嘅，唔使講啊。 喂，咁佢都想又有道，你有冇聽佢啲節目？佢都話嗱，你哋咧最嗱，你哋唔使捐錢，你唔使乜乜乜㗎啦，最緊要幫襯。但係你幫襯咧，都係你覺得抵買，你覺得好食先嚟買。 但 係 佢嗰啲 唔好夾硬嚟。 但佢集集都話佢呢樣做到最好食啊嘛。啊，我認我啲年糕最好食啊，我啲蘿蔔糕最好食。坦白 咁，你同意先買。 你咪一樣嚟揾個代理去大批做。你啲盤菜咪又係嗰幾間公司做，係咪先？你揸龍門幫襯龍門餐廳嘅龍門冰室嘅盤菜。啊！你等於幫襯蕭山嘅盤菜，其實某程度都係同一個人生產嘅啫嘛，同都係嗰班人做嘅啫嘛。 啊，係啦。 啊，所以點會知道你係特別好食嘅咧？咁啊，只有我唔係嘅啫。 唔係佢仲有一個保證就係唔會用大陸料嘛。 哦， 呢個緊要啊嘛，佢覺得。 我成日講噶啦，即係批買手嘅嘢你唔知嘅。 系， 你唔知道，你始终都 即系起码佢信得过佢揾， 即系我哋 揾翻嚟嗰班人咯， 系 咯， 信龙冰室个老板嘅啫， 系咯， 喺呢个信任咧就系用钱买唔到嘅，用钱买唔到嘅 ，OK， 系 啊，等于对我神山府嘅信任，你哋就用钱啦，我用钱都买唔到嘅 ，OK， 好啦，咁啊暂时唔讲呢样嘢先啦，就讲翻转型啊，咁上几个礼拜啦，咁啊喂，真系好捻耐冇搞啦，即係好撚耐冇，即係喺深圳搞啦，因為我都有時去酒店中啊，喺香港，但已經，哎呀，哇，好撚大喎！而家啲酒店中 點解？ 好撚醜喎啲女， 哦，照片極嚴重， 即係唔好話照片極嚴重啦，你睇片啊，唔係睇照啊，都覺得好撚嚴重 嚇。你係睇 Telegram 嗰個啊？ 唔係， 微信㗎， 係啊，微信㗎。 我睇嗰個就依家得翻 Telegram， 我唔知佢係咪同微信嗰個仲係。 我唔知啦， 因為之前冚得好勁 啊 嘛， 係啊， 微信嗰個刪曬啦嘛， 而家好多好多冇睇啦，咁我而家有啲新嘅，哇！但係完全撚掂啊！ 唔係我 Telegram 睇開紅暗嗰個 OK 嘅、哦，但係就 冇暗噶啦，我冇暗噶啦。 唔係佢依家都唔係紅暗，佢主要都係港島 啊， 灣仔。 港島啲嘛，灣仔啊， 灣仔嚇。 我唔係啦，我依家唔係啦，我都同你 agent 哦。 哇！真係唔撚得，所以咧， 我嗰個仲 講都費撚事講， 仲 OK 嘅，即係好明顯有五六七成係照片嚟㗎啦。咁但係即係見佢都會登翻啲包膠出嚟，咁即係啲人都 OK 嘅。 我啲全部包膠嘅，但係總之就屌睇真係唔得，真係唔得，唔好講啦。因為我同你嗰個 agent 唔同咧，咁所以大家唔使講嘢。 係咪咩價錢啊？你嗰、那個 一二 啊， 一二有一 都唔平啦， 我一五啲咯。一五都得個高字係嗰啲，唉，算啦，唔好講啦，唉，即係我招呼一撚樣冇啊，但係嗰啲樣嘅真係，你睇照片你都唔想食咁，你咁大家知啦咁樣，啊咁所以即係，所以我都唔講啊嘛，咁啊好耐冇深圳玩啦，咁啊我咁啊加上有一單 case 就好幾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跟住我點解我呢次特登去環江玩嘅，因為我上個禮拜上次錄音嗰集，錄完音咧，我翻去過關咧，過關喺大陸關咧，就我前面有條路，咁又係卡住咗，即係佢對緊手指毛就對唔到個樣，咁卡住咗，咁有人幫佢過機啦，佢順利過渡咗嘅，跟住到我又卡住咗，跟住。咁又係又有個人幫我放銀我啦，佢睇我之後，跟住攞咗我張回鄉證睇， 跟住就問我問我咩名咁，我嗌咗個名啦，跟住跟我過嚟啊，佢就開個門，就跟我跟佢入去，咁我就入咗去 小黑屋， 小黑屋，咁之前我係做咗啲嘢嘅，之前咧我係去咗買咗嗰啲頭套啊，啲示威者頭套咧，即係又可以做面罩，又可以就當頭套嗰啲咧，咁我就喺勞斯城買嘅，我唔知係咪買撚咗咧，跟撚住屌你老尾。 你係離開大陸落香港嗰陣 啊？係啊係啊係啊！我喺大陸買嘅，咁、買完之後，我喺羅浮宮喺依街嗰度買嘅、 啊。 買咗之後，跟住咧就過關，乜過關就停嘅。我唔知係咪呢啲閉路見到啦，唔知啦。咁我就已經知道哇，好撚驚啊！即係不作虧心事，即係半夜敲門也不驚。咁跟住咧咁啊，跟住啲人，而且我之前嗰日去嚟咧。就係、是、沙田示威得好啦，又係打得好撚勁嗰日，嗰日喺打地鐵站打得好撚勁，咁、我就嗰陣時間過嚟深圳噶嘛，咁佢咁啊跟住咧，我係小黑屋咧，咁、那個長官啦，佢叫長官啦叫做、就攞咗佢問我幾點過嚟嘅，咁、我就話大概係兩點鐘到啦，咁、我就啱啱係沙田係打緊嘅，咁啊我唔知咩事啦，跟住話你過嚟做乜咁問我，咁、我就話。我係過嚟食下飯咯，收攞下快遞咯，咁過晚嘢咯，咁樣，因為我真係攞快遞啊嘛，咁佢話你係咪就呢啲啊？我話係啊呢啲啊，咁我仲話你睇唔睇啊？我睇大佢啦，你唔好睇啊，有兩個買咗兩個面罩啊，咩咩啊，跟住話 OK 啦，你喺度等等我，你唔好走住啊，你等等我，佢行咗去車，咁車咗我戇鳩鳩喺個小黑屋裏邊咧就坐咗15分鐘，跟住佢就行咗過嚟。冇事啦，你可以走。咁冇乜嘢都冇咯，冇睇手機，乜柒都冇，乜柒都冇喎。咁你可以走啦。跟住我就問，我話有什麼事啊？未先，哦，未先，咁咪走啦。咁我驚啦。喂，你話冇事啫，會唔會下次我翻翻嚟深圳，你唔俾我過關啊？ 唔會啦，佢放得你走冇事啊。 好難講啊，你知咩？大佬诶，你知而家屌你老味， 有事佢仲唔捉住你放心啊？ 我就惊一啲人，因为咧我系约咗上个礼拜约咗大的佢生日会，跨年，大的跨年，我哋约咗喺珠海，我就惊喂到时冇得去珠海玩点算啊？冇得玩唔紧要啊，就约咗人唔好啊嘛， 咁都冇计噶， 咁我就预咗一个礼拜，就问林林有冇嘢玩。因為咁我就話我自己一條友過嚟啦，因為點解我唔約阿碌你咧？因為我都唔知過唔到關，我一路都驚緊自己可能永世過唔到關嘅嘛，咁我就冇約你啦，咁我就咁約問阿林咁，林我衰咗冇問題噶，最多俾封紅包咯，係咪先？咁我就話我約佢，咁我諗住去食 X 寶兩條友搶 K， 咁好撚平，因為而家400多元。最低嗌打酒咁玩一晚咯，咁冇所謂㗎，係咪先？咁跟住我咪同阿林林講話，我過嚟玩啦，咁其實我程度咧，我係想試下我過唔到關，過唔過到關嘅啫。好啦，我一過到關，我第一時間揾你啦。但你唔得閒啦，因為係星期日嚟㗎嘛。我諗住你都係佢嚟飲下酒，跟住整個快餐嚟咪走咯。 就要翻工啊。 咁跟住咧，之前嗰一晚咧，阿林林就不斷俾啲相我睇啦。咁就我不斷都 reject 佢啦，跟住佢重複咧介紹一件女俾我，喂呢件女好好噶，阿敖哥你杯茶嚟噶，你中意噶，嗱咁阿林林咪知道我中意咩類型噶嘛，喂你中意高秀平噶嘛 ，OK， 咁不斷俾，咁因為我都係睇過嗰條女嘅相嘅，咁可以嘅，其實可以嘅，皮膚又靚，咁當然呢啲 P 噶啦肯定，咁亦都唔肥嘅，我睇相 OK， 咁啊。但佢不斷俾我咁啊，我其實我都唔好中意，佢唔屬嗰條女唔屬於我中意嘅類型啊嘛。但係佢不斷俾，咁我話算啦，好啦，就呢個啦。咁跟住我就過一關啦。咁跟住咧就我就上到去聖 X 寶洲酒店啦。租間酒店，我就同阿林林講話，喂我嚟咗啦，我哋咁你可以安排我哋今搶機啦。跟住阿林林就同我講咗咩咧？如果聖 X 寶嘅量反式卡拉 OK 嘅，記住啊，量反式要實名登記喎。 喂， 量反式都實名登記，咁幾高黃不知實名登記幾時好？咁我唔知係咪啦。 我呢個實名登記喎，佢係琴晚開始嘅喎。 嗯， 咁你早啲同我講啊，大佬，琴晚同我講啦，啊咁啊，咁啊，我就同阿蘭林講話，喂，不如咁啦，我唔搶機啦，我唔搶機啦，懷念都係、嗯、都係我一條友啫嘛。啊，不如我哋去食海底撈啊，差佬食得，我哋食得㗎。咁我話我請埋你啊，蘭林，你帶埋健女過嚟、嗯、一齊食咯，係咪先？咁、嗯、啊，咁啊，蘭林話好、啊。咁、嗯、我咪 OK 囉，咁約咗八點食海底撈囉，咁我七點半我已經去到攞位啦。嗱，環金嗰間海底撈呢就冇你羅湖間嗰間海底撈啦，等兩粒鐘嘅。咁環金嗰間係半個鐘頭嘅，十零分鐘就搞掂啦。而且嗰日 少人好多啦， 咁我啊去到咁攞多位咁啊、等阿林林同嗰條女啦。咁到啦，我等到八點零鐘，八點多啲啦，其實幾準時㗎啦，幾準時㗎。咁啊，大伯見到嚟，我睇，好似唔知以前有邊條友坐過，可能碌你坐過噶啦，唔知、哦，我唔知啊，唔知啊，做美容嘅。 俾張相我睇下。 一陣間俾你睇。咁啊，做美容嘅咁，咁佢話呢個外圍做美容嘅。 嗯。 咁啊，睇個樣，哇，好似王孝惠，一個年青嘅王孝惠。 哦，年青 OK 嘅喎，好似。 即係一個年青嘅王孝惠，而家嘅樣。 O K O K， 王孝惠年青係 OK 嘅，不過王孝惠依家嘅樣年青版就唔得啦。 係啦 ，O K， 你明唔明白？你明白？年青嘅王孝惠係而家嘅王孝惠 ，O K。 嗯。 即係個皮膚啊，靚過而家嘅王孝惠嘅皮膚，但係個樣係而家嘅王孝惠 ，O K。O K， 而家年青嘅王孝惠都係一個年青嘅王孝惠啦 ，O K。而唔係話王孝惠年青喎、 哦， 係、年青嘅王孝惠喎、哦，你 完全明白？ 你見唔見嗰個 ？O K， 明白啦嘛。我見到除咗呢樣之外，佢邊度高啊？佢著住三寸高踭鞋，我都覺得好矮。咁你邊度瘦啊？哇！擔上身食五日啦、啊，即係食五日啊！話聲你擔上身。咁啊點啫？咁啊話點樣坐低咗啦？咁啊其實我呢次我諗心諗。唉，我都係為咗測試一下，咁嘅啫。咁我問我嗱，咁講 OK 啦，是但啦，食飯啦，食啦，好一餐，冇一餐啦。咁啊，咁啊食完之後埋單啦。哇，嗰餐海底撈貴啊，五百幾蚊，即係食貴撚過我自己一條腸機。OK， 咁都唔緊要啦。唉，即都有份食嘅。食完之後咁啊，跟住就翻酒店啦。食完嗰陣大概八點零，啊，我八點食嘅，已經大概係九點零鐘啦。咁就同阿咪喺食嗰時候就同阿林林傾下偈囉。嘩喂咁而家點呀醒 X 冇就冇咗囉。咁佢點呀咁林林就話都係㗎啦而家我咪做外圍囉。睇相揀囉。呢網又想去邊間卡拉 OK 都得㗎啦去酒吧又得去卡拉 OK 又得、好似你咁食飯都得㗎啦而家。咁價錢呢就 係。即係反而冇唱 K 啦嗰晚就完咗。 好啦覺得冇唱 K 啦。咁價錢咁人哋就開2500嘅，人哋開2500，我咪收你哋2200囉。哇你個咁嘅王亞維都收2200，我真係覺得屌真係有冇少少對得我住呢話聲你呢。咁都唔緊要啦其實呢我都其實即係我自己自己我都話我都要為咗測試我過唔過到關啫。咁就算啦咁跟住梗係食完飯咁大概十點零鐘，因為我八點鐘等阿林林佢哋嗰時候咧，我已經飲咗神山苦啦。因為預咗唔上 K 噶啦嘛。咁跟住我預咗食個零鐘頭飯，咁啱啱好啦，兩鐘頭。呢個最好，因為記住神山苦最佳嘅效益時間係兩個鐘頭。 對你嚟講啫。 對我嚟講啦，當然。其實半個鐘頭我有噶啦。咁啊，跟住咁樣算啦。咁啊，今日一路由海底撈咪行翻去食 X 堡咯。咁跟住而家又傾下偈啦。咁當然都係 多上房使唔使登記啊？ 嗯， 上房使唔使登記啊？ 唔使啦，呢啲直行直過嘅啫嘛。 OK， 咁跟住咪又係我翻到去，咁跟住就一直又嗰啲一齊沖涼啊，咁樣傾啲瓜辣啊，咁樣咁啊到一跳就起肉啦。咁當然條女唔擔啦。咁大家都幾好襯嘅，都叫做幾滑嘅。水啊，都有啲水嘅咁樣嘅。你知道我成日覺得即係流地㗎嘛。咁都幾緊嘅，見落都好緊嘅，好緊啲應該係咁講，好緊嘅。咁啊，某程度因為冇飲酒嘅關係咧，就即係比以前快咗嘅，唔使間出咧就係、是、順出，但係就快出嘅，比以前又快咗嘅。咁啊，而且嗰條女又緊啦，而且即係唔知點啦，可能有狀態好啦，咁啊之前出嚟咁就好快已經 finish 啦。咁 finish 咁啊。咁啊，梗係 洗洗鳩跟住瞓啦。咁最好咧，呢件女咧就唯一一個好咧，佢就好似樹熊咁啊， 攬住你， 成晚攬住你，唔攬住你咧，佢都要掂住你身體某一啲部位嘅，手啊、肚啊，咁咧你知神山苦噶啦，即係你大概兩三點，你又會硬一硬噶嘛，你唔諗嘢都硬硬噶嘛。咁佢 feel 到你硬喎，唔知點解，又會捋下你條脷喎。喂，你捋捋，咁你雖然係黃下胃咁嘅樣啫。但是屌佢熄个灯就唔准你嘅，乜你要喂噶啦，系咪先？咁啊，俾佢捋捋下，如果你又嚟喎，咁两点钟佢又嚟，又开波啦。咁佢开完波啦，又系好顺畅啦，又捻扎啦。咁时间耐咗嘅，可能一日 第二 Q 啦， 第二 Q 啊嘛。咁啊，跟住我谂住系算啦，算唔好第三 Q 啦。唉，我真系屌你啦，我会死啊！话声你听。好，咁跟住又有得瞓啦，瞓。唔知幾點啊？好似佢，我其實我真係唔知幾點啊。咁佢話咁啊瞓咗差唔多，你拍醒我。佢想走咯。我話咁啊，你咪走咯。因為其實做咗第二一 Q 時候，我已經俾咗錢佢噶啦。我已經微信俾咗錢佢噶啦。咁其實咁第二 Q 佢咧，佢做唔做都冇所謂噶啦。咁第三個你咪走咯。佢走嗰時候又亂鳩你喎。我但係坦白噶啦，坦白講，其實我真係夠噶啦。我真係夠噶。但係神山苦唔夠。佢一亂又硬喎，屌你咯！咁即係又勉為其難啦，好撚咗！我呢次大袋啱啱好大三個啫，帶兩個我都唔知點算。 啊，即係帶兩個有咧， 隔離因為酒店都有啦，咁又硬，咁又夾硬塵啊！呢次啊變咗時間調翻轉啦，最後個機會就係夾硬塵啊！咁其實半 Q 就出唔到，佢出唔到半 Q， 咁跟住，唉，算啦，我頂唔順，我太撚攰啊！又肚餓咁樣，我又話肚餓，你知好呢啲男人好多都講得藉口㗎啦。咁跟住我話攤下就唞唞啦。跟住佢話走咪走囉。咁唔係咁囉。咁總括嚟講，咁如果譬如如果你網友想搵快餐或者想搵過夜，咁以後如果你去環江呢搵阿林林呢，某程度都應該係以後都係照片㗎啦。咁你睇 有個心理準備 睇上啦。咁可能有好嘅，咁你都可能 睇運氣啦， 睇運氣啦。咁呢啲唉，真係各安天命啦，與我無關啦。 咁不嬲都真係雖遠必諸咁啊，出名㗎啦。 係㗎啦。咁坦白講，而家2200啊，我嫌兩嫌貴㗎，嫌貴㗎。 咁人就話曬外圍啊嘛，叫做 係咁啊，係咁，而且好似上次咁嗰件就地產妹啦，咁繼續做緊地產啦，我見到。咁而家呢件話佢自己做美容啦，咁佢話呢個月咧就翻咗兩次工啫，即係連我係第二個，我係第二個客喎，即係呢個月喎，佢都差唔多月尾噶咯，咁樣位，咁目前就要翻兩次工咁樣，唔怪得咁撚緊啦，同埋啲反應幾好嘅，但係除咗呢幾樣嘢之外咧， 就係個樣啦， 唉，就係個樣身材就全部唔高唔瘦唔平，加上有啲豬咯，咁值唔值啊？見仁見智啦，咁因為。我的藉口就是說我不是為了診而去環江的，我唯一測試我過不過都關去環江的啫。OK， 明白。 咁證明測試得到啦。我珠海玩咪易好多咯。咁當然下個禮拜我就講下呢個除夕倒數啦。咁樣係乜嘢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都冇乜講政治嘢添啊，有機會 冇拉布。 咁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 拜拜。